各位同修，大家好。佛法教人，最要紧的是让人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是究竟圆满的觉悟，觉悟之后做人，就能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融合成一体。这是世出世间的大学问。也就是说，学佛就是学怎样与别人相处。如何跟一切众生相处，像自己的家亲眷属一样。家亲眷属的比喻还不恰当。为什么呢？现在社会不孝父母的人很多，儿女跟父母不能相处，婆媳不能相处，兄弟不能相处，甚至夫妻都不能相处。这个问题严重啊，非常非常的严重。我们展开世尊的经典，仔细去观察，去研究。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：佛无非教我们做人而已啊。由此可知，学佛就是学做人。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人与人都处不好了，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？你怎么能跟极乐世界的人相处？说个老实话，极乐世界的人比我们今天社会复杂太多了。何以知道呢？他是从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去往生的人，形形色色，各种类别，没有法子计算的。这些人能往生的，都是很会做人，很懂得做人。做人的最高原则，就是《十善业道经》这一段开始。这是最高的原则。我们把这一段落实了，你无论在哪一个法界，你是真的菩萨，你是真佛，你不是假的，不是相似，不是观行啊。佛教给我们的原则，就是叫我们常常念着别人的善。我们在居士林听过伊斯兰的讲解，印度教跟巴哈伊教的讲解，所有宗教的圣人都是教我们做人，都是教导我们要心善 念善行为善，但是所有宗教经典，实在讲呢，佛的经典讲的最究竟最圆满，为什么呢？他讲了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这是其他的经典里面我没有看到的，这就讲的彻底，讲的究竟了。不可以夹杂了，这个人有十分是恶，有一分是善，我们只赞叹他一分善，只取他这一分善，把他那个十分恶忘掉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这人还是个善人。这个人有十分善，有一分恶，那一分恶当然更要把它忘掉，决定不能放在心上。我们心上放别人的过失，放别人之恶，是我们自己的恶。偶业大师《临风宗论》里都说得好，净缘没有好恶，净是我们物质生活环境，缘是我们的人事生活环境，外面人跟物都没有好坏，好坏从哪里生的呢？好坏从自己心里生的。你自己喜欢它，这就好啊；你自己不喜欢，它就坏呀。好坏没有标准呐。好坏随顺个人烦恼习气，这么来的。所以佛教导我们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里面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诸佛如来。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怎么来的？就是这么来的。我们真修行真用功也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讲习当中常常去举舜王做例子，这个诸位读历史都知道这个事情啊。舜王的父母兄弟可以说天下人都认为他是坏人，公认的，可是舜王心目当中是好人，他没有看到他父母兄弟丝毫的过恶，丝毫都没有看到，只看到自己的过失啊、缺点，天天自己改过自新呢，没有要求他的家人呢。三年，全家感化了。自心化他，这不是佛经说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吗？自行就是化他，自己不行怎么能化他嘛？ 自行化他，我们从舜王身上去看呐，就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才叫做自行化他，成就自己圆满的性德，自己真的一点缺点都没有了，自然就感化一切有情众生了。自己成佛，就能令一切众生成佛。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十善业道经第五面，从经文第三行到最后这一行，总共是六行半的经文，这是我们修行的纲领。佛在这个地方讲得很好，人天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都不能离开这个法门，都是这个法门成就的。这里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，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，心善，思维善法，你的思想善呢，观察善法，你的行为善。观察什么？看别人的善呢，不要看别人的恶。于是我们就生在善好的世间呢，这个世间没有恶，纯善无恶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就是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讲的“随顺法性”，不是随顺烦恼了。常常我们在经论上读到这些句子，随顺法及法性，不晓得怎么随顺法，怎么去做不知道，随顺烦恼知道，随顺法性就不知道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这随顺法性，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这个是随顺法性。法性是至善圆满的，什么时候我们不见世间过，世间一切人事物，人是我们的有情世界，是我们的生活人事环境，四跟五是物质环境，在这一切环境里面见不到我，只见善而不见恶，那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了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真修道人了。心里面还有是非人我，这不是真修道人呐。是非人我从哪里来的？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来的。 真正修道人，佛常常教我们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。这一心不乱才能现前，念佛的功夫才能成就啊。决定往生，不退成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还有人我是非。要知道，这是自己菩提道上的障碍。诸位听了这些话，也许又有问题来了，这世间真有很多恶人呢，真的找麻烦的，我们遇到怎么办呢？我们单看他善，他看我不善呐。我不惹他，他来找我麻烦呐。我们处这种环境怎么办？佛教给我们呢，断烦恼，开智慧。怎么断烦恼呢？前面讲的常念思维观察善法，烦恼就断尽了。烦恼断尽了，智慧现前。在生活环境当中，你有高度的智慧，你有高度的艺术，你自然能够回避。纵有种种障难，实际上障不住你，也拦不到你。你在一切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你必定得法喜充满。你有智慧能应付吗？决定是自他两利，绝对不会是自利害他了，没这个道理。这个就是佛法。所以这个幕后几句话非常重要。从人天到佛果地，都以善法成就。那么这法是什么呢？此法即是十善业道啊！何等为十？为能永离杀生，杀害的念头啊，永远消灭了。无论对什么人，对极恶的人，对伤害自己的人，甚至于像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割离王割截身体，这个故事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，《大涅槃经》里面讲的很详细，那是什么呢？无缘无故啊，凌迟处死啊，先人没有一丝毫的 成慧，决定不会起个念头，我对你不对，没有。这叫真正修道人，这个才叫做永离杀生。这个意思延伸，决定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，念头尚且没有，哪里会有行为呢？念念帮助众生，念念利益众生，哪有念念去妨碍众生，去障碍他的？这是永离杀生的圣意也。永离是灌下去的，永离偷盗，偷盗是不允许，这个物有主，主人没有答应，我就把它拿来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，用什么样的手段，都叫偷盗。我们把这个意思做一个总结，说个最容易懂的话，占别人的便宜，这就是偷盗罪啊。我们念念是帮助别人啊，决定不能占别人的便宜。一切时一切住一切处啊，尊重别人。邪行是淫欲，要从念头上把它拔出。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这个念头了，这才叫永离呀。世间人如果能够把这个念头扶住了，根虽然没断了，决定不起现行，这个念头扶住了，将来往生是色界天的，不是欲界。这个念头没有断，纵然很轻微，还会有这个念头起来，你出不了欲界。修行功夫再高，你也在六欲天的。财色名食睡，这个五欲没有断尽啊。这些念头如果是严重的话，那是堕地狱的。佛在经上常讲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无条根的。你把这个放下，把这个舍掉，那个地狱的根断掉了。世间人对于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贪念啊，那个根呢、非常坚固啊。你什么时候能够脱离地狱？这个坚固的根如果不断掉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这个根拉住你，你去不了啊！念佛念得再好，都不能完成。心地再清净，也不能完成。纵修善因，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，决定出不了三界。 所以佛教学生，不但是以戒为师，还要以苦为师。这个意思深呢，我们能忍受啊，无论是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，宁愿苦一点啊，苦的生活有出离的心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，生活太舒服了啊，太富裕了，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舍不得离开，就不能往生了。所以佛家为什么那么样赞叹苦行，道理在此地啊，苦行对我们修出世间法障碍少，道理在此地。那么这是讲的杀道淫，生三业一定要永断呢、接着永断呢口的过失啊，妄语啊，说话不诚实啊，说假话欺骗人呐、两舌挑拨是非，握口说话粗鲁，其余花言巧语，说得非常好听，目的在害人啊，这是口的四种过失啊。念头里面贪欲、嗔恚、邪见，邪见是愚痴啊，都得要永断。这一段经文是世尊对一切众生无上的教诲，真实的开示啊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例外的啊。那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